低垂迎风笑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喜红丝是热火的根苗啊，想过这暮时的姻缘，今夜说什么金玉连接，再也提不。我看林妹妹分明不像是个凡间。文成珠玉缤纷落，张佩罗笔走龙蛇纹气好，我为他四大还龙，不露一面他为我欲言又止般含笑，我为他心事儿全凭，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泡，这如今天随人愿，今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真情性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挑啊，那狂风就卷起波涛啊，

没有合作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两句洛派军韵大鼓《寄晴雯》的片段。 小巷，书信错向风向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恼最可叹，只托一位张忠烈被他奸缠在心前，他是死的生活里面， 去到苍天啊。 由京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。